因为其实我和我的这个合伙人，我们的 CEO 刘凯先生，其实都是做线下这个教育很多年的。那么我们在过往的经历中，其实非常的了解线下培训机构它的一些痛点，包括它在获客过程之中，比如说它有一个获客成本之后，这个成本其实是非常高的，那么它如何能够收回这些成本，最后达到盈利的这些中间的这些困难和困扰。所以我们之所以做有家未来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希望能够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的产品的一个升级的问题，那么最终其实是可以帮助机构带来更好的一个收入，包括利润的一个部分。 觉得在你们这个团队的优势是在哪一方面？ 我觉得我们核心壁垒确实是我们的外教，以及其实我们是通过整个的这个非常有经验的教学教研和教师管理的团队整体带来的这样的教学产品的一个整体的解决方案。那刚才您讲到说我们为什么这么有信心说我们可以提供比较好的或者说不管是教师也好教材也好或者是课程也好呢，我们首先其实在做这个事情之初，我们有一个我们的出发点或者叫初心，就是真正提供好的教育资源。这个好其实是真的说有一个教育良心也好，或者说我们有一个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愿景。那么所以我们在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决定要在欧洲建一个教师的这样的一个直播基地。这件事情其实在刚开始做的时候，很多人说你们这个太土豪了，或者你们是不是疯了，因为成本其实欧洲的成本 是相当高的，不能说高，但是确实也确实是不菲的。那么我们在刚刚开始的时候，在还业务都还没有启动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建了这个教师的基地。那么在现在，在这个教师基地，整个它的占地面积在1600平米，然后老师现在已经有150个全职的老师了，全部都是有线下的少儿英语教学经验的老师。那么同时，我们的老师，懂孩子，那么他有心理学背景、少儿这个教育的背景，同时他也懂这个英语教育，所以呢。是这样的一个非常年轻有朝气但同时又非常专业的一个团队，会让我们有信心说提供的真的是老师，专业的老师，而不是仅仅是可以在那儿跟孩子聊天陪聊的这样的一个外国人。所以这其实是一个首先的一个前提，就是我们真正去输出去 deliver 这个课程的人我们是有信心的。那么对于课程来讲呢，因为我作为有教负责产品后端的人，我其实自己本身有比较丰富的线下的教学产品的一个经验，在英孚教育，然后环球雅思，包括启德教育，其实从事的基本都是从一线教学开始做，然后到教研的管理，到教学运营管理，然后到产品的管理，甚至是最近其实是在启德教育做了它整个的互联网产品，整个的线下产品升级到互联网产品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的升级和策划。然后2013年的时候，当时中国最早的一批在线外教一对一课程的一家公司，其实我也是当时担任教学总监。所以在这过程之中线下教育线下的英语教育我们整个团队都很熟悉，然后线上的在线的教育我们也是第一批的开拓者，然后如何把线下和线上在现在2016-17年这样的环境中把它做一个这样整合，我们也是比较有经验的。所以在整个课程研发加上老师其实都是相对来讲比较在行业里面我们是认为是比较有信心的。 选择一个那么重的一个方式，或者是别人觉得很土豪的方式，一定要在欧洲，是怎样一个考虑？ 中国现在确实有越来越多的外教了，但是从我自己的从业经验来看，那么真正说能够集中性的找到以百人起这样规模的一个教师团队，这件事情其实困难还是非常大的。因为第一是成本问题，因为一个外国人他来中国工作和他在本国工作他的预期是不一样的，他一定希望赚更多的工资，那这样的话成本一旦上来的话，最终成本其实转嫁是在用户身上的。那么另外呢，就是第二部分其实就是关于到教师的一个素质了。我们其实现在在过去的其实10年也好，甚至更长的时间里面也好，看到外教的质量的确是在不断的提升的，但是真正能到中国来，他愿意到中国来长期教课的这些人，其实他不一定真的是 好的老师，他可能很多其实是学生大学生，他想说我来、这个用兼职游学的这样的方式，或者是说我在国内其实并没有特别好的选择，那我因为是 native speaker 所以我过来教教书挣一些钱啊什么的。所以我们希望的是专业的老师的一个团队。那么而且老师这个职业其实比较特殊了，很多老师其实他更愿意在自己的本国工作和自己的家人朋友，然后有这样的一个熟悉环境。所以我们既然很难把他搬到中国来，那么我们就选择说我们就到他们那儿去，那以像在当地其实也是比较优厚的这样的一些待遇，然后找到这样的老师，提供非常好的办公场所办公环境。那么我们对他们的要求当然就是第一，他们是我们的全职老师，他就必须要坐班，那么接受我们整个的招聘培训评估，整个的这样的一套体系，必须是在我们这个体系中去成长。同时呢，他们要给我们这个来最终带来的是高质量的一个课程。 明白。那有了保证的高质量课程，有了很好稳定的这样外教的团队，那在选择培训机构方面你们又有哪些考虑？那是什么培训机构都会参与，还是你们也会有一些优先级，然后也会有一些定点方面的，或者是针对年龄层人群方面的这样的考虑？ 从现在我们本身的现有课程来看的话，我们会年龄段其实相对来讲比较清晰，就是5到12岁这一个年龄段的培训机构，就是他的学员是这样的一些人群的机构。那么其实在培训机构的选择上来说，我们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说我一定要什么样的规模，但是其实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说，确实在二线三线城市这样的城市之中，对我们的这种解决方案的需求度和这个迫切度是比较高的。那么在二三线城市其实学生和整个市场已经被教育的家长哈，我们说学生其实更多是家长，已经被教育的其实挺多的，他知道外教的重要性，他也知道他也可以接受在线的这种授课的模式。但是因为外教资源也好，或者说互联网资源技术的资源其实还没有达到他们那边，所以在二三线城市其实是有非常多的机构希望是以这种方式和我们合作。而且我们在合作过程之中其实有教未来的品牌是可以出现在这个我们的这个课程介绍中，但我们也可以不出现的。所以在跟机构合作过程之中，其实他们会打消很多的顾虑，我们其实像是一个类似于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提供商，或者说产品服务提供商，我们的品牌可以在跟机构合作中是完全不露出的。所以对很多机构来讲呢，他其实愿意说给到他的客户一个完整的说这个体验就是我的课程，我不光有线下的中教课程，然后我还有线上的外教课程，这一套东西其实都是我这个机构提供给学生。 线上的课程去铺更多的培训机构合作就 OK 了，还是你们现在也会不断的可能每月或者是每个季度也会更新一些自己现有的这样一个课程，或者是把它更加的优化？ 其实这应该算是两条腿都是要往前走的，因为对于机构的开拓和市场的开拓，那么作为一个公司我要生存得更好，这件事情是一定不能停的。但这件事情其实我的业绩也好，说我的生意的发展，其实最终的原动力其实是来自于我的教学和我的 内容本身 的。因为毕竟我们其实的定位非常清楚，我们其实不擅长做营销，我们擅长的其实就是把我们的教学把我们的课程把我们的服务做好，那么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它作为原动力，它才能够促进我们在市场上不断的去增大去扩大，然后服务到更多的公司和机构。 明白。那一方面不断的提升自己的内容，一方面拓宽一些弊端的一些市场，然后跟更多的培训机构合作。那你们有很庞大的这样150人的全职的教学的这样一方人群，那你们在中国的市场有哪些同事或者是哪些部门来负责哪样的工作？ 我们其实公司是比较轻的，在国内的团队其实人数并不是很多，那么主要呢其实就是教研的教学研发的一些同事和我们的一些机构服务和机构拓展的同事，主要是这两部分。那么教研当然他其实做的工作不光是在那儿做课件做教材，他其实更多的是说我们要去了解市场上面的一些需求，然后通过这个市场上的这个需求最终来打磨来去 shape 我们整个的产品的一个形态。然后呢

有趣的一个经历，同时对我们本身的教研的我们的老师团队了解中国市场，了解中国学生，其实也很起到了很大的一个促进的作用。 之前是一个竞争的关系吗？ 我的这个合伙人是刘凯先生，然后他其实经历其实是非常传奇的。他其实最早是做这个供应链和这个物流行业的，在 DHL 工作了将近8年的时间，然后最后任职的是亚太区的培训的负责人。那么在离开 DHL 之后，他进入了教育培训行业，然后再进入到英孚教育，然后负责整个华南区的销售，然后后面呢又进入到了启德教育，负责考培事业部的全国的运营。那么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其实他的整个的职业经历其实更加偏向的是销售运营和整体的公司的管理运营这个部分。我呢就相对来讲比较偏专业线一点。我的经历其实一直都是在教学和产品研发这个条线上，最早也是在英孚教育，从一线老师开始做，慢慢的后面做一些教学管理工作，然后进入环球雅思做负责教研，然后后面做教学总监，然后进入到启德教育做考培事业部的产品总监。那么我一直做的其实就是跟教学相关的。那刚才您问到我们之间有没有什么竞争关系，其实确实是没有，因为更多的其实不管是在过去的合作中，还是在现在有在未来的合作之中，我们其实都是一个互相互补也好，或者叫互相支持配合的一个关系。 等于是你们的技术团队也是你们的核心。 我们其实在整个跟机构去合作的过程之中哈，看到现在其实很多机构还处于用 Excel， 甚至有一些机构还是在用本和笔来记自己学生的消费情况和课程消耗这种情况的。所以在我们一开始之初，本身因为我们有这样的技术力量，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希望做出这样的一套后台的管理系统，那帮助我们的培训机构不光是说看他究竟和我们合作的一些比如说他的课时消耗的情况，那同时帮他做一些学员服务的工作。所以现在我们帮他们做出来的，当然不能是说帮他们了哈，我们做出来这样的一套系统，我们叫存货管理也好，或者叫什么，他购买的课程包，他们购买的课时，对于这个机构来讲，他的一些数据的管理，学生的数据的管理，以及学生自己的个人的学习信息和学习的记录的一些管理，其实都会在这个体系里面。比如说学生其实可以在我们的系统里面看到他每一节课上课之后，老师给他的非常详细细致的个人的课堂反馈，以及他整个的学习的一个情况的记录，他的选择的课程是什么，他剩余的课时是多少，他的学习的进度，包括老师给他的反馈是什么样的，都可以在这个系统里面看到。所以我们的系统其实不光是服务我们的合作伙伴，同时是借助这个我们的平台，是帮助合作伙伴服务到他的学生。 你们针对的培训机构如果没有英语教学这一个板块的话，你们有全方位的一些方式可以去帮助他们去有这方面一个内容，其实拓充他们的培训的品类吗？ 因为我们提供的呢其实就是一个教学产品全套，一个算是一个全案。也就是说本身培训机构它不需要准备线下的老师或者线下的这些配套的教学的设施，它都不需要的。它其实只需要做的事情其实是利用它现在的，比如说它即使它是一个艺术类的培训学校，它的学生只要有英语学习的需求的时候，我们的课程都可以介绍进去。所以机构不管是什么类型的机构和我们合作的时候，其实它要完成的其实就是前期营销的一个环节。在营销环节结束之后的所有的后面的后续的，从教学其实从学生的定级测试开始，就已经进入到我们服务的一个部分了，一直到他的整个的学习结束。那么会到下一期的这个 renew， 就是续费的期间的话，我们的服务人员就会把信息返回到这个培训机构，说这些孩子即将要结课，但他们现在要去做的续费的工作了。那么等于对机构来说，他就是完成营销，不管是一次营销还是二次营销，只需要完成营销。所以这对机构来说其实是没有门槛的，因为任何机构都是要做营销的。 前期都是你自己投入吗？还是你们在创业初期就已经找到了好的投资人？ 我们这个项目其实之前是在一个项目之下做的孵化。那么当时在孵化的时候呢，项目其实有 两重的算是功能或者作用，一重其实是为孵化我们那个项目提供一些数据支持，然后包括一些真实的学员的反馈的一些支持，然后另外呢其实就是在摸索商业模式。然后在大概在孵化的时间差不多将近一年的时间，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其实已经把教师的团队包括我们的基地建好，然后呢我们前期其实也踩过不少大坑，就是在这个摸索商业模式的过程之中，我们也想过自己直接做 2C， 其实也做过尝试，然后发现这个成本也好困难也好可能并不是一个小的问题，然后我们也是也做过不同的这种模式的探索。所以其实我们的项目正式以有教未来的形式出现在这个市场上，其实是去年八月，2016年8月1号的事情。但在这之前，其实我们已经把前期的一些准备工作，其实是做得比较完善了。所以经常有朋友说问我说：“你们其实挺快的，5个月的时候就有到 pre A 轮，说怎么这么快？”但其实我们前面其实做了很多的铺垫的工作。 在你们想得很明白的时候，是怎样的机缘巧合，然后投资人去选择去投资你们，那是像其他的创业者一样会有一些 BP 的路演等等，还是真的就是投资人发现了你们，或者是主动的找寻到你们？ 这个其实也是机缘巧合。我觉得现在我们的投资方呢是中文基金，是中文基金其实现在在做的其实就是在投一些在线教育的这种有科技含量同时有比较好团队的这样的一些项目。那么今天我觉得我们可能被他们看上眼或者叫相中的话，其实可能第一是我们的团队，我们整个的团队其实是相对来讲比较小而精炼的这样的一个团队。那么每一个核心的成员其实都是在各自的本身的领域之中过去有非常丰富经验，包括执行力非常强的一个团队。我想这个可能是投资人能够给到我们这个机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然后再一个呢，其实我们是做，我觉得是我们现在的这种产品的一个模式，因为在过去的两三年在线外教一对一这个模式其实是非常热的也真的是受到资本的青睐，大家其实也可以看到真是上亿级的这种资本其实都会融入到他们那个项目里面来。但是我们其实做的呢，第一是小班课，那么就像刚才我们聊过的，我们其实通过大概一年多将近两年的时间去磨我们的在线的小班课。我们的班课其实真的不是，我们的班课其实现在是1:4或者1:6，过往我们看到包括我们在尝试初期的时候，一个1:4的课经常被没有经验的老师上成了4:1，你或者是6:1，那这种其实对学生来讲体验是非常差的。但我们通过一年多两年的时间做这样的摸索，我们现在知道在线是如何去完成班课的授课的。我比较自豪或者有信心的说，我们可能是现在上在线英语少儿的班课最成熟的这样的一个项目。然后另外的话，当然就是我们的商业模式上来看了，那我们其实是做 2B 的，这个其实也是在现在 2C 市场厮杀到白热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的一个不同的一个选择吧。 明白。那有了资本的帮助，有了你们自己的一个清晰的一个路线，那在2017年有哪些目标，或者你们想在哪些方面发力，有哪些成绩呢？ 我们其实在获得资金的支持之后，其实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其实还是本身把我们的产品做得更好，我们的本身的教学基地的升级，我们的教师队伍的搭建，以及教学产品研发的一个升级。今年我们会推出一个叫教学生态圈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这个生态圈其实是把我们整个的学练测评以及这个整个的这个学习生态把它建立起来。在去年的产品版本里面，其实主要的还是一个在线的班课直播的这样的一个班课的形式，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越来越多的家长的需求也好，学生自己的需求也好，我们希望搭建的是一个完整的学习体系。那么我们帮学生做他的 learner profile， 他可以在这儿看到他从第一天进来以后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一次的课程的反馈，然后每一个细小的细微的进步。对于家长来说他看到这些东西，他对孩子的学习会了若指掌，同时我们会对学生的 啊，我们孩子的学习的进度整体会有一个监控甚至是预测。那么以这样的方式，当然我们所有的产品的研发是直接针对学生和用户的，但是以这样的方式，机构通过我们的产品把这些概念给到家长，其实对机构的整个的产品升级是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所以其实今年的重中之重就是来升级我们的产品，把我们的体验做得更好，我们的教学基地，我们的老师做得更好，当然发展我们的合作伙伴和合作机构是永恒的主题，这件事情是不能。 那您预计在2017年的时候，在合作机构这一块你们是怎样的一个布局？ 我们会建立起一些相对来讲体量比较大的机构的合作关系，但应该是数量不会非常多。那么这些机构其实是作为标杆性的这样的一些机构会和他们进行合作。那么比较深度的合作其实是也是在帮助我们去打磨产品，但同时我们现在主要的用户群其实还是在二三线的这样的城市，那对互联网在线教育的接受程度比较好，然后硬件条件也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些城市，那逐步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会下沉。那同时今年我们还会开始做一些类似于这个慈善方面的一些活动，因为我们其实能够贡献出来的是教育资源，我们有老师，我们可以去帮助除了我们挣钱的这样的一个目的之外，其实我们也还是希望能够做一些对社会有更有价值。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庄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178。 房山有车一族的福音来啦，和实力一站式汽车服务中心成立啦，我们承诺价格最低，服务第一，正厂配件假一罚万，手快喷漆199元，两小时取车，终身质保。良乡蓝光凯旋大街18号，盛世辉煌歌厅对面，6937-9399。房山有车一族的福音来啦，和实力一站式汽车服务中心成立啦，我们承诺价格最低，服务第一，正厂配件假一罚万，手快喷漆199元，两小时取车，终身质保。良乡蓝光凯旋大街18号，盛世辉煌歌厅对面，6937-9399。 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房天下，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房价抗。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也许 很完美，一字一句贴心的安慰，只要你永远在我身边，就算再苦也无所谓，无所谓。